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拍，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继续再想我，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拍，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拍，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我哋有女方嘅听不到的说话，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利节目。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利咧，就有钱佩佩嘅。咁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11日啊，农历咧就系10月初7，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5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我谂咧呢啲红火咧唔需要我多作讲解，因为咧你嘅喉咙就会话俾你听啦，你啲皮肤都话俾你听，即系会痕啦，会个喉咙啊有啲钳钳会出咗嚟啦。真系要饮多杯水，即系唔需要我提嘅，其实真系你自自然然咧就会去斟多杯水噶啦。 嗱，今日嘅日子咧就叫做11月11日，1111啦。其实咧就系一个即系购物嘅一个大日子嚟嘅，好多商家都中意用呢一日啊。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洒分锁，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快乐也一个。任这世界骂我痴傻，要活出生命，莫笑我痴情。若我永远也是一个，问这一生怎么过，是这么孤单，快乐也一个。 强嘅盼望的缘分，咁啊头先系讲咧，今日呢个咧我哋叫寡佬节啊，哎呀，即系咧同男人有关嘅系嘛，所以今日咧拣嚟好多嘅男歌手嘅歌曲送俾大家啦。咁当然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讲嘅节日咧，似乎就系俾啲商家咧就系可嚟做一啲嘅促销嘅，咁啊今日呢一个日子啊更加系啦，咁啊见到即系无论你话喺世界各地好多即系华人嘅地方都好中意咧就用呢个1111呢一个，尤其是香港啊，即系今年系特别多咧用1111呢一个嘅日子咧嚟做一啲嘅我哋叫宣传啦，一啲嘅推销啦，一啲嘅口号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平台 台啊，啲網購咧又好中意用呢一個一一一一嚟做呢一個嘅推銷啦。不過你話點樣都好啦，其實咧即係帶動到經濟嘅任何一樣嘢都係好嘅。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同埋非常干燥，早上系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1%。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这夜难静穿，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见，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夜月星闪照，每夜常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 冠廷，但愿人长久。卢冠廷的歌应该很久都没听过，这位朋友更加久，他的名字是郭小林。从不知 曾经跟千变意，飘着微冷的秋，红的衣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然去了秋，红的烟心中翻飞， 仿佛仍要找你。 首歌翻嚟之后有五点半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钟镇涛嘅歌声。秋凉梗系有啲秋风噶啦嘛，系嘛？就让我哋一切随风啦。转头翻嚟再见。 迷迷惘惘，聚满心。 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雾，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县宫古岛东南方海域深夜发生 6.6 级地震，地震在本港时间昨晚11点几发生。日本气象厅说，震央位于冲绳以南海域，震源深度約10公里，沒有引發海嘯的危險。中國福建省地震局說，廈門、泉州、漳州等地有震感，台灣亦都有民眾說感到地震。氣象局說，彰化、花蓮、宜蘭、新北、桃園、台中等地有震感。美國上月通脹率升至 6.2%， 創自1990年以來新高。總統拜登表示，扭轉通脹將會是首要任務。通脹上升主要原因是汽油和食物等價格上漲。拜登在聲明中說，通脹損害了美國人的錢包，扭轉這個趨勢是他的首要任務。拜登說，他星期三前往巴爾的摩，將強調上星期通過的基建法案如何降低成本、減少樽頸，並令到貨物更易獲得、成本更低。他又說，已經指示聯邦貿易委員會打擊能源領域的操縱市場價格行為。他同時呼籲國會盡快通過總值1.75万亿美元、名為重建更好未來的社會保障開支計劃。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說，近三個月以來已經拘捕600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發言人穆賈希德說，塔利班在行動中倒破伊斯蘭國在喀布爾省、南格哈爾省和赫德拉省等地的21處據點。他又說，塔利班將會繼續打擊伊斯蘭國，強調不允許任何組織利用阿富汗領土威脅別國安全。塔利班8月15日接管阿富汗政權以來，伊斯蘭國阿富汗分支在多處地方發動襲擊，造成多人死傷。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網媒節目訪問時，被問到怎樣令到仍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士打針，他認為政府要採取以色列的做法，要有本地疫苗護照，如果市民未完成接種疫苗，不可以翻工、翻學或者是進入公共場所，否則市民不肯接種疫苗。袁國勇說，疫苗接種率接近100%，是唯一令到香港和全世界走出困局的方法，除非市民有過敏或長期病患不穩定，否則都應該接種疫苗。如果做不到全民接種疫苗，通關時就會大件事，公營醫療系統一定會崩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079点，下跌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46点，下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3.9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3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新西澳元兑美元是0.733，新西蘭元兑美元是0.706。

一口气，将家居放弃，唯望你搬出这天地，网上悲哀会飘离，独自活着我鼓起勇气，面对这屋中一盏灯一幅画，都使我再次记起你。将家居放弃，唯望你搬出这天地，网上悲哀会飘离，独自活着我鼓起勇气，面对这屋中一本书一张台，都使我再次记起你。默默道别痛苦的回味， 人生里面我觉得其中一样好烦嘅事呢，就係搬屋啊。所以我都好少做呢个行为。因为呢大屋搬细屋啊，唔见一攞局啊。我最怕執嘢。因为有好多嘢又想断舍离而又唔舍得。物件还物件，人情还人情。郑中基一首旧歌搬屋。 谁过那晚和谁分享欢颜，为何想找到你这样难，和谁过这晚和谁人谈心中忧烦，有没有夜返，如此这般想你谁可比，如此忧郁的脸也为你，如此关心的我如知己，如此痴心的话却未说起，如此这般竟会从不知，如此一心一意你未看起，如此这般想你如昨日夜自欺，和谁接那吻，和谁讲起新闻，和谁竟讲起我这婚姻，和谁看细说，和谁谈挪威的森林，有没有动心，如此这般想你谁可比，如此忧郁的脸也为你，如此关心的我如知己，如此痴心的话却未说起，如此这般竟会从不知，如此一心一意你未看起，如此这般想你如昨日夜自欺，其实是我幻想得到太多，还是你从不想我太多，然而我这样傻如此爱玩火，如此这般想你谁可比，如此这般等待不竭地，如此关心的我如知己，如果真的亲近偏偏顾忌，如此一心一意谁可比，如此痴心的话怎么说起，如此这般想你如昨日夜自欺，如此这般想你如昨日夜自欺，谁能比 近排咧见到咧公仔商咧就宣传紧一套嘅电视剧咁啊，一套翻做嘅电视剧。咩意思翻做咧？唔系重播，而系将一套嘅电视剧咧重新就揾嗰啲演员再拍过啊！究竟内容有冇改变咧？唔知道，因为未出街嘛。咁但系咧令我谂起即系原装拍摄呢一部电视剧嘅几位嘅演员啦。咁啊，当然咧就有呢一个张智霖饰演嘅初哥哥啦。嗯，初哥哥真系做得好好。佘诗曼亦都做得好好，系啊。咁究竟新嘅一班嘅朋友仔做呢一套戏嘅时候，会唔会都相对地有啲嘅压力咧？因为始终即系珠玉在前啊嘛，而且亦都演得咁好，咁真系确实有啲难度嘅。好啦，咁啊有啲嘢就冇难度嘅，因为咧天文台话俾你听噶啦，咁啊唔想冷亲，又唔想有啲咩唔舒服嘅咧，就要听清楚呢个天气预告啦。大致天晴啦，同埋非常乾燥啊！早上系稍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又系2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非常乾燥，日夜温差系较大嘅。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46%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贝贝都好中意呢一位嘅男演员做戏，当然佢唱歌亦都相当唔错。不过好多时候都会遗忘咗佢，乜原来佢唱歌嘅咩？ 爱得不足够，没有相恋得细腻。如果你现在放弃，来吧，就让风霜卷起。我只辛苦你，是我不懂得趣味。惶恐里剩下了你，难原谅自己的可鄙。我就算一生爱你，到底没有替你预备。用我劇痛中思念着你，不可以自己。若我讲不出多么爱你，问你怎死心塌地。没有一束鲜花的惊喜，问你怎么欢笑起。若我讲不出多么的爱你，就算一早肯定大树老死，亦爱你，都注定了破坏这出好戏。想爱人，但却终身抱憾。如果镜内没有你，抬头望自己都反感。我就算一生爱你，到底没有替你预备。用我剧痛中思念着你，不可以自己。若我讲不出多么爱你，问你怎死心塌地。没有一束鲜花的惊喜，问你怎么欢笑起。若我讲不出多么的爱你，就算一早肯定大树老死，亦爱你，都注定了破坏这出好戏。 歌名字叫做林宝儿，爱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干燥指数也是极高的，大家就要留意了。我的喉咙有些咳咳出现，或者觉得很痕，皮肤又开始觉得有些痕痒，其实真的要喝水。现在佩佩都常备一杯水就放在个手袋里，虽然你说哇成日要搵洗手间真係好烦，不过其实喺香港搵洗手间都唔难嘅，而且香港啲洗手间呢就算係公厕都好啦，其实都大部分都干净嘅。咁可能即係一来有我哋嘅清洁工友好好咁帮我哋清洁啦，二来呢即係香港人用洗手间都算用得企理嘅。咁所以呢即係都唔好怕飲水，即係最紧要呢就係水分，即係因为真係可以帮助到身体好多嘅功用嘅。我望个钟好快到六点钟，先睇一次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生理啊。 至7.9%，委员之一嘅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话，有基层家庭反映，并非想政府提供津贴，而系想有正常工作同埋收入，促请当局提出更多支援措施同埋政策，协助低收入家庭。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079点，下跌24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646点，下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3.9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3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08美元，卖出1,85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77至79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大众踩单车郊野 上。 B B 啊，不如我哋踩上行人路啊，会快啲噶。 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噶，你不如去参加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考考你问答游戏，增进道路安全知识啦。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同埋有你同行时段就有得玩，赢咗仲有纪念品。而家你就跟住我先啦。 咁我之后都跟住你噶咯。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10日日啊，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十月初七嘅啦，室外气温咧有19度啊，相对湿度咧系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嘅，大家要小心防火啦。咁啊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星期四咧，我哋就请嚟咗咧就系牙齿专科医生白欣婷医生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护牙小贴士嘅，关心牙齿嘅你咧特别要留意。当然啦，你话牙齿咧真系好重要嘅，点解咧？讲嘢又关牙齿事啦，食嘢又关牙齿事啦，就算你嘅外观都关牙齿事嘅。除此之外，大家都知啦，牙痛啊惨过大病啊嘛，系咪？咁如果你啲牙护理得唔好，保护得唔好嘅话咧，人生乐趣都冇咁好啦。亦都咧令到自己嘅生活咧觉得好辛苦啊，因为咧即系牙痛真系，如果你试过，你都会知道嗰番感受系点样啊！听首歌翻嚟咧，我哋就会开始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啦。今日咧都拣嚟好多男人嘅歌。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再清晨咧，梗系有我哋嘅牙医啊，就系呢一个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出现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白医生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时候咧食冻嘢啦，食酸嘢嘅时候咧，我啲牙咧会好痹，好唔舒服。咁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咧？ 如果敏感嘅话咧，系个自然即系个身体话俾你自己听。有問題啦， 可能牙齒有問題， 係啦，牙齒有問題，咁咪唔應該有呢個敏感嘅情況。 係 多數敏感咧，都係因為牙肉萎縮嘅情況，咁咪露出啲牙腳。咁牙腳裏邊係有啲好細嘅神經線嘅，就會刺激到嗰啲神經線。咁希望都係呢個原因。 係， 但有啲原因係再惡化啲嘅，即係譬如係蛀牙蛀得深嘅，蛀到佢嘅牙根裏邊，或者有個裂痕。所以有啲譬如食啲酸嘢啊、甜嘢啊、冻嘢咧，就会刺激到呢啲神经线啊。 如果你讲蛀牙蛀到某一个程度，你会酸软嘅，我明白啊。头先你讲牙肉萎缩，咁咩情况下会萎缩噶？ 牙周病啦，大家都知，咁啊唔使再讲啦。 系， 但系我哋健康嘅牙系岁数年龄开始大咧。都会萎缩 的、哦、即是你的意思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牙肉一定会的，只不过是快定慢啫。 是啦，咁是 0.1mm， 即是一个健康的牙齿，一个人保持得很干净、每一年会收缩 0.1mm， 非常之少，但你加加埋可能是10年后、20年后、30年后就会变成3mm 了。 是， 那 3mm 就会开始会露牙肉了。 哎，那不就是防不胜防咯， 可以咁讲。 咁有冇啲方法？如果真係万一学你讲牙脚外露啦，咁点算呢？係咪搵牙医就搞得掂呢？ 佢会帮得到。 係。 咁好多人都话敏感嗰啲牙膏有冇用嘅，都係有用过。佢有啲特别嘅成分。咁我就鍾意推介呢啲防敏感嘅牙膏。我觉得佢真係有效啦，同埋佢冇咁鞋嘅。 係冇咁鞋。嗱，喺佩佩嘅认知牙膏里面呢，我就觉得呢啲牙膏呢鞋鞋地咧，好似乾淨啲嘅喎，我硬係覺得嗰啲咧冇咁鞋嗰啲，好似冇咁乾淨嘅喎，啱唔啱噶？ 都啱嘅，即係如果係真係鞋，你當好似沙粉咁，咁沙粉我哋大家都知道，譬如個星盤，你用沙粉你抹完之後好乾淨嘅，咁喺牙你唔好當個牙好似一個星盤咁啦， 啲牙應該要好好咁樣保護佢，而唔係當星盤咁擦佢嘅。 係啦，所以唔可以太鞋嘅。即係譬如好似有啲漂白牙膏，佢真係有效嘅，佢真係有呢個漂白嘅成分，或者佢真係擦走 面嗰陣 係 會白啲， 係， 但係個傷害都大嘅。 即係漂下水又唔可以亂用啦，係嘛？ 啊，絕對唔可以。 係係係。嗱，咁係唔係即係話我間唔中用下呢個鞋啲嘅，又間唔中用下啲冇咁鞋嘅，其實對牙齒係最好咧？定係點樣用先叫啱咧？你頭先講嗰啲防敏感牙膏好貴㗎， 係貴啲嘅，係貴啲。即係譬如係一個人係冇敏感嘅，咁啊唔需要用防敏感嘅牙膏，普通牙膏都得。 係 最緊要係刷嗰下，唔好太大力，同埋用軟毛嘅牙刷。 係 嘅牙膏係有分別，但係個分別唔係咁大。 咁但係如果坊間有啲 gel 嗰啲牙膏，其實係咪即係冇咁鞋身對牙嘅保護，其實同鞋嗰啲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咧？ 係啊 ，gel 嗰種我自己。個人意見咧，我覺得 gel 嗰種係幾好用嘅。 就即係話，如果選擇曬用嗰啲，使唔使大力啲咧？ 冇啊，冇啊！如果大力啲啊，即係有適當嘅力度， 係 千祈唔好太大力。 係 就有啲人話：哇，要有見到啲牙石啊！我就盡量就擦走佢。呢啲牙石咧係擦唔到嘅，就要真係揾自己醫生去幫你清洗。 就唔好自己就諗住揾牙籤又好，揾啲尖嘅嘢嚟篤，諗住可以叫走啲牙石，慳翻唔使去洗牙。 啱啦，因為其實好多牙石係表面嘅，即係你見到係表面，但係喺底下或者深層喺牙肉底下會仲有嘅。 咁你頭先講就一般，如果冇敏感嘅朋友仔就用呢一啲牙膏啦。咁有敏感牙齒嘅用敏感牙膏係幫到手嘅， 都幫到手 㗎。係咁係治標定係治本㗎？係咪用咗呢一個牙膏之後咧就唔需要再理啦，因为咧用咗就会防敏感，定系其实系顶住一阵间嘅咧？ 哦，通常都系顶住一阵间嘅，即系令到嘅人系觉得舒服啲。有啲人又会用暖水去刷牙添嘅，咁样暖水会好啲，因为跟翻嘅身体嗰个温度。但系始终我哋要知道点解牙肉会萎缩，系咪健康个萎缩咧，定系病嗰种萎缩嘅？ 咁当然就唔系自己去判断啦，就系揾牙医去判断啦。咁但系。好啦，我又忍受得到喎，咁我又覺得食凍嘢同酸嘢我都冇問題，避咪避咯，咁唔理佢得唔得嘅咧？ 最好唔好啦，因為始終酸嘢咧都係一個身體話俾自己聽係有啲問題嘅，咁健康嘅牙唔應該有呢種感覺嘅。咁我都可以講翻咧。有啲人係天生容易啲會萎縮嘅嗰啲牙肉，好似皮膚咁，有啲皮膚係厚啲嘅，有啲皮膚係薄啲嘅，咁薄啲嗰種牙肉咧就會更加容易萎縮嘅。咁多數都係好神奇嘅，一個右腰嘅人咧係左邊會容易啲萎縮嘅，因為始終個發嗰個力就會高啲， 刷牙嘅力度唔同。 另外就係下邊啲牙容易啲萎縮，因為嘅牙肉比較薄啲。 因為又係刷嘅力度大啲。 系啦，同埋或者下面門牙嘅位置，佢天生嘅牙肉係比較薄啲嘅，或者佢比較擠迫啲嘅，咁更加容易會萎縮嘅。 咁嗱，除咗即係你話萎縮之後，就露咗隻牙腳出嚟，咁係唔係容易啲甩，定係即係有啲咩問題嘅咧？ 好少會甩嘅，即係好少會去到一個程度係會甩，係有，但係少啲嘅。咁通常都係外觀上唔好睇啦，有時喺上顚，或者係會敏感啦，攝嘢食啦，因為始終嘅牙形會開始越嚟越貼嘅，會越嚟越細只，咁啊容易啲攝嘢食。咁黑色三角形，即係牙齒之間嘅位啊，會開始越嚟越多噶啦。 咁好啦，咁如果真係要修補啦，係咪即係做翻啲假嘅牙肉落去，定係點啊？我亂咁噏嘅咋嚇，係咪真係得噶？ 有噶，有咁嘅嘢噶，有咁嘅嘢噶，系植啲牙肉上去噶，咁啊都有人咁做。咁有几个情况，譬如系真系外观上系唔好睇嘅，或者系真系好敏感，或者系恶化得好犀利，咁我哋都会考虑植啲牙肉上去嘅。最常见嘅做法就系补嗰个位。譬如嘅牙浆质咧，即系嘅露牙肉嗰个物料咧，佢系会淋啲嘅，比我哋珐琅质，即系嘅牙冠嘅珐琅质系淋好多。 即系表面嗰阵就系珐琅质啦。 系。 咁如果我哋见到牙脚外露，就即系话里边嗰个象牙质都出咗嚟啦。 系啦，嗰会容易啲会蚀嘅。咁就可以补。 系补翻啲珐琅质落去，定系补翻啲乜嘢落去？即系补牙咁。 好似补牙咁啊，好似蛀牙，补咗啲物料上去嘅。咁就会可以冚一阵。咁啊，冇咁敏感嘅。 咁如果听你咁讲，即系话，当你发现自己有呢一个食冻嘢或者食酸嘢嘅时候唔舒服，嗱嗱声去揾呢一个牙医帮你搞掂，就唔会再有呢个敏感牙齿出现啦，系咪咁讲咧？ 都唔系，因为敏感牙齿可以话系年纪大要接受一样嘢嘅，或者唔系接受咯，好常见一样嘢，咁都系好正常。但系咩唔正常咧？系如果系 病產生去有敏感， 嗯， 尤其是蛀牙或者裂痕啊， 嗰啲就可以揾你哋幫手啦。 要啦，要啦，絕對要。 嗯，咁但係如果因為年紀大咧，咁、既然都係咁啦，白醫生，咁我唯有唔見都費事見你啦，咁貴睇牙醫，係咪唔理佢咧？ 首先要知道的問題在哪裡， 是 咁啊，好多人都可能聽眾都會話係我牙醫叫我冇擦得咁大力， 係 咁係啱嘅， 係 冇擦得咁大力啦，小心用啲牙膏啦， 嗯， 但係一個指示都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冇咩嘢可以真係做得到， 嗯， 當然我哋可以補啦，可以用啲特別嘅防敏感嘅。嘅藥物咁樣查上去啦，查啲氟素啦，呢啲都係有幫助嘅。 係，咁但係即係簡單啲講，你想減輕佢嘅唔舒服咧，就定期去睇牙醫。咁牙醫咧都可以幫到你減輕啲唔舒服嘅感覺嘅。 係啦，或者可以起碼避免佢惡化。 嗯，嗱呢個好緊要啦。如果真係惡化嘅時候會點樣咧？係咪會甩咧隻牙？ 都係好少，因為拆到佢真係萎縮到自己甩嘅，我自己都未見過。 係。 通常是加埋有其他問題嘅，譬如是真係發炎得好犀利啊，牙周病得好犀利啊，真係好鬆啊，咁通常係呢啲咁嘅情況。 嗯，咁啊，即係應該就已經處理咗噶啦，因為應該已經接受唔到噶啦嘛，係咪？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該曬白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再傾下其他同牙齒有關嘅話題啦。好，拜拜。 再見。 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伤心，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只是梦，无法感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破碎霓虹，如冰霜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悲惨渐浓，划破心真空，何以敢震动？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芳踪，回头也是梦，仍是被动，被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啊，像花碎美红，如冰霜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真空，何以敢震动？ 听紧嘅咧有张学友主唱嘅《李香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7，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亦要告一个段落啦。 再见到大家咧，就会喺听朝早即系星期五五点钟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再见到大家。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除咗干燥之外，记得着多件衫啦，因为朝早都有啲清凉嘅。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省嚟再见到吧，拜拜。 只敢震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上月通胀率升至6.2%，创自1990年以来新高。总统拜登表示，扭转通胀将会是首要任务。通胀上升主要因为汽油和食物等价格上涨。拜登在声明中说，通胀损害了美国人的钱包，扭转这个趋势是他的首要任务。拜登说，他星期三前往巴尔的摩，将会强调上星期通过的基建法案如何降低成本、减少樽颈，并令到货物更易获得、成本更低。他又说已经指示联邦贸易委员会打击能源领域的操纵市场价格行为。他同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总值$1.75万亿名为重建更好未来的社会保障开支计划。日本冲绳县宫古岛东南方海域深夜发生6.6级地震，地震在本港时间昨晚11点几发生。日本气象厅话，震央位于冲绳以南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中国福建省地震局话，厦门、泉州、漳州等地有震感，台湾亦都有民众话感到地震。气象局话，彰化、花莲、宜兰、新北、桃园、台中等地都有震感。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接受网媒点新闻节目访问时，被问到如何令仍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士打针，他认为政府要采取以色列的做法，要有本地疫苗护照。如果市民未完成接种疫苗，不可以翻工、翻学或者进入公共场所，否则市民 不肯接种疫苗。袁国勇表示，疫苗接种率接近100%是唯一令到香港和全世界走出困局的方法，除非市民有过敏或长期病患不稳定，否则都应该接种疫苗。如果做不到全民接种疫苗，通关时就会大件事，公营医疗系统一定会崩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为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1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在昨日确诊输入个案当中，有三名是机组人员，当中两个人由德国抵港之后在社区确诊，带有变种病毒。当局认为较大机会在外地感染，但承认有社区风险，相信政府稍后会考虑限制豁免机组人员在香港活动的地点。有专家就质疑感知是半桶水的做法，一阵讲下。 本港的贫穷率是再创新高，根据最新的数据，在政府介入之前贫穷率是 23.6%， 政府介入后就是 7.9%。 学者就认为，长远要解决贫穷问题，当局应该改善基本教育，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等等。一阵间会听下学者意见。 大家都可能会有储蓄的习惯，但有什么目标，怎么储法，储来做什么，其中已婚人士每人储多少，怎样分配，都会有不同。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的安全储蓄感指标调查结果，一阵讲下。 儿童糖尿协会就说，本港平均每个月有7个的小朋友确诊患上糖尿病，发病率在过去20年都有持续上升趋势。而二型糖尿病亦都同脂肪肝有重要关联。一阵会请来儿童糖尿协会主席